宝贵。 接下来我们有搀扶团契，要我们献上一首诗歌。但是大家都知道搀扶团契因为他们的工作在餐馆里面都没有办法来参加我们聚会，所以他们录下了这个影片，要跟我们一起的分享这崇拜的时间里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这个录音的一段时间里面。 感谢主一直来带领我们枪扶团契走到今天。我们今年已经进入了第四年，目前我们有7家枪馆弟兄姐妹来参加我们的聚会。今年我们有6位受洗。感谢主一直继续带领我们的更多枪馆来参加，让更多的人来认识主。祝福我们的师公，今天我们要献一首诗歌，叫《沙漠中的赞美》。 我们谢谢参服团契带给我们的这首诗歌。如果你看我们节目单的首页里面，我们教会有没有很多不同的团契，其中一个团契他们非常辛苦，在工作完以后他们的聚会时间也不像我们其他团契的时间能够在6:30七点等等之类的，他们要晚上打烊以后大约在12:00多以后，那么在一直到差不多凌晨以后才有这个聚会的时间。那我们很感谢神他们带给我们的这首诗歌。那接下来呢有校园团契要带给我们一个短句，这短句的名称就是心脏。